续来听周华健的经典老歌《孤枕难眠》。有人说，很多个不眠的夜晚都是听着这首歌入睡的。周华健独特的声音带给人无尽的回忆。 告诉我，你等待的是我。告诉我，你不要再错过。你闪烁的眼眸，仿佛有些话始终无法说出口。你快对我说。伤痛，你快对我说，别总是胡扯说错。 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。告诉我你依然不成眠，告诉我你也快不出现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。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。 是否都互相